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Hablas inglés.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three.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张道真自学英语第三册。今天我们来学习第二课的第三个单元，这是一段对话。 Driving round Washington DC. OK, 首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来自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欧美教育校长李国栋李老师。 Welcome Danny. Hello everybody. And Bruce. Hello. 来自美国的先锋音乐人。 Let's go for a drive. We'll have a look round the city.This is Madison Drive. What's that building on our right? We are passing the National Gallery. It has an extensive collection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art from the 13th to the 20th century. Is that building on the left a museum? Yes. This is the National Air and Space Museum, with exhibits on aviation history and space age.There, we can learn a lot about the history of air and space travel. What's that monument ahead of us? It's the Washington Monument. It's 550 feet high and dedicated to George Washington, our first president. When was it built? It was finished in 1884. Here we are. Let's stop here for a little while and take some pictures. Can we get to the top? Yes.There's an elevator to take you there, and it's free. From the top, if you look directly north, you'll be able to get an excellent view of the White House. What's that building with the beautiful dome? It's the Capitol building. That's the place where our Congress meets. 首先我们先来预习一下单词。 Extensive. Extensive. Extensive, 那广泛，它其实指的是这个程度上的一种广泛，而另外一个单词呢，是它正好的反义词，叫 intensive， 表示的是集中啊，加强的意思。intensive， extensive。 exhibit， exhibit， exhibit 这个单词的重音很重要，大家不要忘记了，不要把它读成 exhibit 啊 ，exhibit， 而它的名词呢是 exhibition， exhibition。 aviation， aviation， aviation 是。航空的意思，大家记住这个单词。稍后有一个词组要记下来。 Age, age, age， 在这里指的是时代啊。我们说这个有 Ice Age、Stone Age 啊，冰河时代以及石器时代，而且还有在音乐啊，就是 Bruce 也知道叫 New Age， 所以它也是一种音乐形式。Age, ahead of, ahead of, ahead of 在前头。它也是一个介词词组，稍后呢大家会见到一个介宾结构 ahead of。 dedicate， dedicate， dedicate 这个单词对于中国学生来说呢不陌生，但用起来不多见啊。它呢后面常接介词 to。 directly， directly， directly 表示直接的，形容词呢是 direct， 而它的名词呢是 direction。 Be able. Be able. Be able 后面接不定式符号 to， 后面接动词原形 be able to 是我们这节课其中的一个语言点。那它强调的是个人能力，凭个人能力来做事儿。而我们中国学生大多在使用这个表达法的时候都用的是 can， 因此呢表达是有误的。稍后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表达法。 Excellent. Excellent. Excellent， 从这个优秀等级来看，在它上一级应该是 outstanding， 而 excellent 表示优秀、非常好的意思。 Dome， dome， dome 的常说的穹顶。 Capital. Capital. 国会大厦，它也指州议会大厦。 Congress. Congress. 概念性词汇，国会 ，Congress. Let's go for a drive. We'll have a look around the city. This is Madison Drive. Let's go for a drive. 在这里呢 ，go for 的表达法，其实我们可以把后面的 drive 进行替换。比如说 go for a walk 散步 go for a ride 也可以在这里是兜风啊，在今天的北京那很多人都能用上这句话 let's go for a drive 啊，那么下面呢就是 we'll have a look around the city 我们会在城市里逛一逛看一看 have a look 的表达法呢是另外一个系列那么 look 在这里是看但是它其实是名词而 have a look 的表达法可以分为就是说你只要把相关的名词放在 have 的后面就可以把它通过这种形式体现出它的动词效果比如说 have a rest have a break have a try 等等 还有 have a listen have a lesson 好像口语性比较强一点口语色彩非常的强烈 对对对对 have 加上这个 have a seat 对吧 have a talk所以说就是说把这个名词放在这里加这个 have 就把它变成了一个动词那么这里面 this is a Madison drive 那这里面我也有一个问题要请教一下我们的 Bruce 老师那就是 drive here what does it mean to drive Madison drive Madison drive well drive is like a street、 mm-hmm. There are many words in English that indicate streets avenues streets boulevard driveTypically, drive usually means something more residential and something where you want to go slowly because there's many beautiful things to see. All right, drive. 那 drive 在这里面解释来讲，那就是身边有很多景物可以慢慢的在身边去欣赏，走过去。那这种 drive 区别于 street 和 boulevard， 一个是从规模上来讲，这个 drive 肯定规模不会特别大，因为都是在居民区当中的一些个马路。或者是在一些景观当中的一些个一些马路都是大家走起来觉得这种可以两边看看风景啊那种很温馨的一种感觉而 street 我们都知道 street 这单词能强特别强调两边的建筑物和树啊而我们说的 boulevard 则强调它一种规模性那 could you tell us about the avenue avenues are usually large are usually throughways in the city main arteries of trafficMain arteries of traffic. An avenue is usually big. Several lanes. OK. 那在这里呢Bruce 老师又介绍了一个 avenue 这个单词它指的是更宽的马路尤其指贯穿整个城市的那种高等级的一种马路。而且它有几个行车道。 那比如说像我们的长安街就可以称作是 avenue。 长安街可以称为 avenue, 其实有一个词呢就是长安。Boulevard 那个词会更贴切一点Boulevard 那 could you tell us more about Boulevard? Boulevard It's really a French word but it's used in many English contexts It's like an avenue but often it's an avenue where things are used or it's a street that's used for display often there will be parades or things like this 我相信这也就是我们用这个Boulevard 的一个关键因为什么呢在那儿有游行有这个有一些个检阅等类似这样的活动常在这种街道上进行 We are passing the National Gallery It has an extensive collection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art from the 13th to the 20th century 那我们正在通过是吧 passing 而 it has an extensive collection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art 那这里面大家要看到了 has an extensive collection 这里面的关键词是什么是 collection 中国学生呢喜欢使用动词他们很少用名词来表达动词效果比如说我积攒了这个积累了很多的邮票啊我这个这怎么说他肯定 I have collected a lot of stamps 其实这种表达法并不是很地道应该说 I have a large collection of stamps这样的表达法要好得多而本文就提供了这个希望大家呢能够及时应用 have a look have an collection, have a collection of something? Yes, 就是有很大的收藏量自己。 Extensive usually means also that you have all types of something, not just that you have a large number, but that you have many types. So for example, here they indicate 13th to the 20th century. So you have examples from all those centuries. A large variety. A large variety, right. Great. 所以 extensive 在这里面呢更强调的是种类的繁多。 This is the National Air and Space Museum with exhibits on aviation history and space age. There, we can learn a lot about the history of air and space travel. Well, 那我想这句话说到这儿，大家肯定能想到 Louis Armstrong, right? Was the first person, right? Took the first step away from Earth on the moon in 1969, right?With exhibits, 那么 exhibits 确实是展品的意思啊，展品 on display 或 on show. 那么 on aviation history and space age, 这里面用的一个介词 on 指的是关于主题，所以用介词 on. With 刚才我们已经提过了，那这里面呢其实还是含有存在的含义 with exhibits. There we can learn a lot about the history of air and space travel. 那么在太空这关于这方面的旅行的历史呢在那里你都可以学到那 learn 这个单词不是学那么简单了它还表示得知获悉而且在这里是扩充你的知识面所以同学们对于 learn 这个词要双重认识一方面是学中国的学生在用的时候呢又常更喜欢使用 study 请记住 learn 比 study 应该用的更广泛以后中国人用的时候这样更地道一点而另外一个意思 It's the Washington Monument. It's 555 feet high and dedicated to George Washington, our first president. Dedicated. Dedicate. 请李老师帮我们解释一下这个词。有时候比如说我想给谁谁点歌那么这首歌呢是特别献给谁谁谁的。 是啊。而在本文当中呢它也只是献给 George Washington, 献给这个乔治华盛顿当时的第一任总统而 dedicate 其实在生活当中咱不能总是献的是不是啊没那么多机会献给谁而在生活中这个单词呢就是指的是敬业啊献身于它比 devoted 使用的频率要高一些所以 dedicate to the job 也是某人呢不光是在工作上辛苦而且是全身心的在投入进去我们可以把它意义为敬业啊非常的敬业这个词相信大家一定特别感兴趣啊。 It was finished in 1884. Here we are. Let's stop here for a little while and take some pictures. 那么 it was finished in 1884, 在这里用的是被动语态。那么当我们这个看到了 it 时候肯定指代的是前面的啊建筑物。Finish 这个单词呢在这里表示完工啊，完工说到了完工大家肯定也想到了大多数建筑都是 build 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 first build 是初建而再建是 rebuild 那我们都知道北京的紫禁城啊 The Forbidden City was built in the year 1420 所以这样的表达法在这里可以是使用当然了后面它是 rebuild and rebuild again right那么我们看 let's stop here for a little while and take some pictures. Take pictures. Picture 不是特别正式的用法比较正式的用法呢是 take photographs. 在更正式点我们直接说 photograph. 所以 what does photographer do? They mainly photograph people and things. 那么 photograph 是比较专业的词汇。所以作者在这里用了一个 picture, 说明这里是很随意的一个行为。 那刚才李老师我看到这个 finish 这个词那口语当中比如说什么什么完了那it's finished 其实看到这个词我觉得是很多人就是用的时候呢我们在外国人啊电影当中用的时候呢都是事儿完了比如说 finish 啊在西雅图不眠之夜这部电影当中引用了一句话就是 conversation is finished 我就不想跟你谈了没什么意思那么如果说完了的话呢我们说比如说我们的这件事儿完了 It's over 然而我们说放学了啊，同学们都会说 School is over Class is over 这只是一种但是还有一个就是 School is off 啊，就是真正放学另外一种说法 那我想表示结束的话，你比如说咱俩分手吧，这可能扯得有点远哈。 Let's finish it. 这样是不好， It's over 也不好。 你可以这样说， Well, our relationship isn't going anywhere. Right. 我们的关系不可能再进展了，也表示结束。其实结束的方法特别的多。 对吧？ Yes, there's an elevator to take you there, and it's free. From the top, if you look directly north, you'll be able to get an excellent view of the White House. There's an elevator to take you there. Elevator 指的是这个升降的这个梯子，就是电梯。 It's free 表示的是免费。 从上面，from the top 指的是肯定是从建筑物的上面。 If you look directly north， 如果你一直往北看，那么 you'll be able to。 好，终于见到 be able to 了啊。我们的学生呢，如果见到了 be able to 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里面啊。 用的时候本文的用法还不够详尽，但是当你看到很多其他各种教材的时候，大部分的比例强调是 be able to 的个人行为，强调你具备某种能力做某事，或经过一番努力做某事而成功了。be able to 它象征的个人的能力和实力，所以用起来啊，其实同学们更多的应该比如说我能讲英语， 那你想显示一下就是 I'm able to speak English， 这里面要强调的是一定的个人努力了。我希望大家能多用 be able to， 少用 can。 当然了， can 其实表示允许不允许，它强调了一个 permission 的概念，但是咱们现在的学生的特点就是喜欢一味的用 can 而不用 be able to。 其实还有一个词就是用 fail， fail to do something， 未能做某事， 也给自己找点理由，不要只是用 can 和 be able to， 多找点原因的话， fail 的效果更好一些。而 get an excellent view of the White House， 我们已经学过这个表达法了，对吧？ get a view of something 就是能够观赏到哪里的景色。 White House， It's the Capitol building. That's the place where our Congress meets. 那么说到这里呢，李老师，我发现就是在这借课的语法重点是讲关系代词和关系副词的用法。是啊。那么我想，您能不能够借此机会给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这个语法现象？好的。那么我给大家呢要讲一下什么呢？四步，用四步非常简单的四步呢，能把这个 attributive clause 能把它学会。首先要有几个词要认识， who， whom， whose， that， which， 这几个词，先认识这几个词就可以了。但是这几个词当中，首先有三个词是必须要记的，就是 who 表示人的， which 表示物的， that 既表人又表物的。这三个词记住了，定语从句就能完成 80%到90%的学习，这是第一步。那么第二大步又分四小步，那就是首先在 目标的句子当中先找到这几个词，找到了就用圈把它画起来，那它就是我们所说的关系代词啊。关系代词画上它以后很简单了，其实我们常把定语从句比喻成一个人不小心脑袋撞到了墙，长起了一个包，那你说这个定语从句就是要让你知道它到底是脑袋还是包啊。所以一定要，这个比喻太形象了。是啊，所以如果你把那个 包误认为是脑袋的话，说明你就是真的主从句不分了。因此要界限先找到，先找到界限，因此就先找到什么呀？找到这个关系代词。当找到关系代词以后呢，沿着句子往前走，就是往句子的开头走，走多少呢？走一个单词或一个名词词组就可以了。然后在下面画一条横线，那这就是所谓的线性词，也就是所谓的被修饰词。抓到它以后呢，然后刚才的关系代词找到了，对吧？ 画了个圈，那么我们在关系代词的前面呢画一个方括号，然后沿着方括号再往后看，相反方向找一个基本完整的句子。什么叫基本完整句子呢？就是有主谓，或者是这个有这个谓宾。一看主语呢就是关系代词，那也没有办法了，对吧？或者还有一个小的体面的时间状语，用方括号在后面括上，那就是我们完成了第三步啊，就是画方括号找 从句。那第四步呢，就是验证。验证就是把这括号抠出来， 当你抠出这括号剩下的句子符合逻辑符合语法的时候，那么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定语从句，找到了主句的成功案例。那就是再重复一下，第一找关系代词，第二往前一步找先行词，第三往后退一步画括号，找一个相对完整的句子包括先行词在内，找从句，第四步验证把这个从句抠出来，剩下的句子是一个符合逻辑和语法的完整句子，这句话就对了。 嗯，主要是找着哪个是人，哪个是包。 是啊，那我想呢，在这里面呢，给大家举一个句子就可以了。The man who spoke at the meeting was our president。这句话，好 ，who 找到了。往前看 ，the man 是个名词或名词词组，画个下划线，这是第二步完成了。第三步呢，包括 who 在内，加一个方括号，往后找一个相对完整的句子。Who spoke at the meeting？ 当再看到 was 的时候，明显的感觉不对了。好，画到 meeting， 然后我们把从句抠出来。Who spoke at the meeting？ 抠出来以后呢，我们再看剩下的。The man was our president。这就是主句，所以成功的剥离了这个从句啊，脑袋的包就被解除掉了。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You're welcome. Let's go for a drive. We'll have a look around the city. This is Madison Drive. What's that building on our right? We're passing the National Gallery. It has an extensive collection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art from the 13th to the 20th century. Is that building on the left a museum? Yes. This is the National Air and Space Museum, with exhibits on aviation history,and space age. There, we can learn a lot about the history of air and space travel. What's that monument ahead of us? It's the Washington Monument. It's 550 feet high and dedicated to George Washington, our first president. When was it built? It was finished in 1884. Here we are. Let's stop here for a little while and take some pictures. Can we get to the top? Yes, there's an elevator to take you there, and it's free. From the top, if you look directly north, you'll be able to get an excellent view of the White House. What's that building with the beautiful dome? It's the Capitol building. That's the place where our Congress meets. 好，我们的时间呢，到现在也已经差不多了。Well, Bruce, last question. Well, as a man from New York,which is next to Washington, D.C. If we go to Washington, D.C., where would you like to recommend us to visit first? I would go to the White House first. Then I would go to the Congress building. These are two of the major parts of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So if you want to understand something about how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works, you have to visit the White House, the Congress,And I don't think the judiciary, the Supreme Court, is open to the public, but that would be the third thing to find out about.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两位老师的精彩讲解，也感谢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的收听，祝大家学习愉快。 Goodbye, everybody. Goodbye. Fame. Just one shot, they will lift you up and take you down the same. Only got one shot, will you give it all you've got? Let it take you to the top, or will you bleed it out in vain? Only got one shot, tell your heart to never stop. Lock your eyes only on the spot, if there is no Oh, Father, please, I ask for your mercy. They judge me way before they even know me. Oh, Father, please. hear me screaming. These lights won't stop chasing after me.